同一个梦。你转身 我的爱，只为了你存在。

些，其实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。 想你思念苦药，不出可叹。

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，亲爱的，请相拥我的感情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高速云集，放眼中国向着你，团结我辈精英求进，若非逃敌无人可比。高手云集，放眼中国向神明，传至我辈精益求精，若非逃敌无人可比。 就像云外的另一个宇宙，就仿佛

想出去拉成变形的面包，三个人三种心跳，过程却乱了步调，付出所有没完没了，终点谁知道？为何等别三角，我和他从不在乎，我的心会受伤，凌晨天亮就快要疯狂，怎么会变这样？当你看暧昧有了希望，一场冷静然后渐渐遗忘，好像逃亡走离了思想，算了吧，不敢想。线原本连成单纯线条，延伸出去拉成变形的面貌，三个人三种心跳，过程却乱了步调，付出所有没完没了，终点谁知道？为何等别三角，我和他从不在乎，天亮就快要疯狂，怎么会变这样？当你看暧昧有了希望，一场冷静然后渐渐遗忘，好像逃亡脱离了思想，算了吧， 错过多可惜，如果我是真的 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伤害，命运总是如此安排，不必去猜，总无奈。应该记得第一次爱的拥抱，在一个不一样的跑道，所有情节当成收藏，爱的天气总会晴朗，放下绝对，撑开阴霾，别去想那份爱，他会不会还在？等爱的人走来，等爱的人好像早已经被安排，生活不再空白，付出了现在，何必去管未来？哦，多少爱能重

是因为没有面对缺乏安慰，而是有一种空虚感，它一直在那里作祟。那到底要忙得多累才能让我完全入睡？等待是什么样的滋味，也不是我你不能体会。无看之间像个人来来往往经过我的车窗，却没有谁的眼神可以代替安抚我的悲伤，只有等你回来，等你温柔肩膀，等着你回来捕捉美好时光。却没有谁的眼神可以代替安抚我的悲伤，只有等你回来，等你温柔肩膀，等着你未来捕捉美好时光。 了春风，给我一阵风，轻轻松，多轻松，吹散 别让我呼吸。